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王府井大街双方向，东单三条西向东，北河二大街北向南，灯市口大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1, 2, 1, 2, 3, 4,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Hello，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哎，我以为你要骗一下大家，说你是白洁之类的。 哎，一般老白这边开场是什么？我是白洁。 没有，就跟你差不多了。 啊、 哎、，Hello 一嗓子之后就说，哎呀，今天天气还不错吗？ 啊，又天不错，但是今天可能因为我替班的原因啊，咱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好像北京还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对， 很急促。 对，这两天你会持续发现说，偶尔就是有阵雨，偶尔晴、这样的天气还挺阴晴不定的。 要不说这北京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所以 搞得我好像很有经验一样，是吧？ 是，好像感觉你像一个就为人父的感觉。好了，总之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告别一整天的工作。 Goodbye one， 再见工作。 这两天我就在看一本小说，关于王潇写的一本书，也是一个美女 CEO 嘛。她有一句话就是说，20岁刚出头的时候，觉得太阳每一天都是崭新和新鲜的。 哎啊、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所以这首歌曲特地为你选择，来自许巍。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你那边是个晴天，应该会比过去快乐些。的晴天，而我的祝福也没有白费。我这里还是雨天，该如何晒干我的球鞋？我心里还是雨天，等某个人给我好心指点。 会潇洒一点，明天会不会晴天，快乐离我远不远。 你看果然有人说开场那句哈喽完全没有听出来任何破绽，跟老白的口气一模一样。 哎，就两个音，这完全体现不出我的水平来。 你现在真的就是你们俩的这个声音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神相似的感觉。 哎， 所以刚才我们有请许巍的时候应该给他送上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 好吧，刚刚这首歌其实是跟大家玩开了一个玩笑，就看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对不对？哎， 好了，其实这首歌曲我们之前和大家放送过，是来自江美琪的《你那边是晴天》，所以现在此时此刻正式请出许巍。 哎，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这一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爱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是手工卷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的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今天这样有福利送给各位朋友，就是昨天我们和大家预告过的陈慧娴的演唱会。本节目奖品呢是由 Priscilla Ism 陈慧娴的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 演唱会呢是在北京站9月1号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陈慧娴和你一起去唱那些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千千阙歌。那购票请登陆大麦网。 对，那我们今天索票方式是什么样呢？昨天是让大家发送一首关于陈慧娴的歌曲的名字， 哎，这太简单了。 对，加北京地址手机号码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换一种方式， 对， 让大家怎么说送上陈慧娴的一段话，就关于她某一首歌曲， 哎，你写下来 心路历程。 哎，对对对，你是想说来表达一下自己和这首歌的一些关系？ 是， 哎，非常好。 记得要加北京地址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当然，这一次陈慧娴给我们录了个 ID， 我们来听一下她怎么说的。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王牌好友陈慧娴。工作日晚高峰，我和娱乐最王牌一起陪你下班。娱乐最王牌，

记得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杰，发送关于陈慧娴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对， 关于你的故事， 就是你和这首歌。其实你知道，我刚刚能想象一个画面，可能很多朋友开车在下班路上来听到刚刚千千阙歌，对吧？非常想融入，非常想大合唱，但是这个歌词广东话可能对，就是不太能跟得上啊。 但这首歌曲就相对还好，因为大家去 KTV 会经常点唱的频率比较高， 还是比较经典的。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除了刚才说陈慧娴的演唱会之外呢，还有于正执导、秦岚、聂远、佘诗曼主演的宫廷剧，叫做《延禧攻略》，今天开始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 哎，这部剧呢是以清代乾隆朝为背景，讲述的是少女令妃魏璎珞在后宫经历各种历练，最终成为最强王者的故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宫斗戏啊。但是呢，在宣传当中呢，宣传方案把这部剧比喻成什么呢？宫廷版的来说， 创造101，因为有的妃子她是能歌善舞的那种，然后有的呢扮演的角色是舞文弄墨，还有的妃子是会昆曲刺绣，总之他们是在剧中各显神通就对了。 哎， 这各显神通为什么呢？就要抢夺皇帝身边的 C 位呀。 的确是很跟这个与时俱进，跟这个互联网上综艺节目非常的靠近啊。 对，你会突然之间提到这种宫廷剧的时候，想到另外一首就现在很时髦的歌曲，就是关于高跟鞋的一首歌，大家不妨听着前奏来感受一下。除此之外呢，说到宫斗戏之外，还有另外一部港剧要和大家推荐，叫做《天命》，评价也是很高的。来听谭雅、蔡健雅《红色高跟鞋》。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为什么说到宫斗戏会想到红色高跟鞋呢？高跟鞋就算了，为什么要红色呢？ 这可能是 危险信号， 有一个穿越的感觉。现在可能的工作可能要升级了，像红色高跟鞋的那种警示啊。 嗯，总觉得说红色好像就在电影当中，还有那个蓝色同时出现的话，会有那种警示感。 自古红蓝出 CP， 你要说这个意思吗？ 对，刚才我们说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止宫廷当中有，其实我们在家里边也有。 嗯， 因为最近有一部美剧叫做《戾气》，讲的就是家庭成员之间错综复杂、充满裂痕的关系。 哇，而这部剧呢，也是由实力派女演员 Amy Adams 的主演，评价非常高。那她是谁呢？这个她是电影《超人》当中超人的女朋友，说实话我不太有印象。 嗯，那在《戾气》当中，其实如果要是大家熟知她的话，可以在其他的电影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就是属于那种藏在角色背后的好演员。 对，尤其她这可能以前演的是一个大女主的、怎么说，就在一个英雄背后的女人的故事，但这次是一个大女主的形象了。 哦， 嗯，所以这部《戾气》还值得推荐一下的。另外呢，还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这就是歌唱对唱器》，将会在本周五开始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 那么在节目当中的三位导师有鹿晗、罗志祥和李荣浩作为对唱发起人，选用了男女情歌对唱的方式，用45对男女共计90名选手、来通过两两组队的形式来进行这个对唱比拼。而且总导演还说了，说虽然呢演出形式是男女情歌对唱，但是节目本质还是一个音乐节目。你知道导演这句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你们腾出点时间好好给我练歌，别那儿浪费时间，给我加微信留电话号码。 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说这档节目也是勾起了我们很生活的记忆。 嗯， 因为平常周末和朋友们也去 KTV、会选择对唱。 对， 但是对唱的形式和歌曲线就非常有限。有一首歌曲要和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来自林俊杰和韩红《飞云之下》。 我盛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家？心中的炙热的梦呢？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边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

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玉龙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嗯，这两天要看你的心情是完全大好， 哎， 就是跟之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要不要透露一下呢？最近这个好像荣升奶爸了。 啊，这个最近我们家里边是来了一个小伙伴，还喜得贵子，你要不要给我送一盘那个桂圆什么的？ 总之就是你们俩，嗯，你们家现在就新添了一个成员，是一只小猫。 哎，对，小猫咪叫瓦力，我终于记对了它的名字。 所以等会稍后我们要聊一下关于瓦力的事，我们先来听张靓颖，放轻松。 说深一点，让呼吸从容。 比较轻松的歌曲来说点轻松的事儿，怎么样？你们家最近这猫还能搞得定吗？ 别提了，今天早上刚好它又升级了对待我的爱的方式。 怎么了？ 它从大概早上五点多钟就开始踩我，然后爬到我的床上之后，就一直不停的，在我的床上来漫步。 那是一种撒娇的方式吗？ 对对对。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养猫，就是而且很多就是像我这种，没有办法去靠自己来养活一只猫的朋友，就只能选择另外一种云吸猫的方式，就是隔着电脑屏幕或者手 看各种小猫的动图啊、表情啊， 这所谓的云吸猫的方式， 然后留下一个痴痴的笑脸。 嗯，因为为什么要说到 到养猫这事儿呢、嗯、就是我们之前和大家说到这个陈慧娴最近不是要开演唱会了吗、 哎、对， 他也是一个养猫的人 哦， 而他最多的时候养了九只猫在家里， 我的天哪 年纪轻轻猫狗双全 开会呢这是 我们总之还要和大家放送一下陈慧娴这次演唱会的主要的内容呢，其实就是要想让大家去现场感受一次他的这个柔声低唱的时候那种很细腻如丝般划过的声线，不经意就能闯入到别人的心扉当中。 嗯，没错。那本节目的奖品是用 Priscilla 陈慧娴演唱会提供的演出门票两张。陈慧娴的演唱会北京站9月1号也是要登陆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 哎、 也会和你一起来回想那些经典的旋律。 对，怎么来形容他的高歌呢？就是引吭高歌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很纯净犹如天籁一般震撼到每一个细胞的感觉，他就是陈慧娴。9月1号在凯迪拉克中心和你不见不散。顺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 多人 对参与互动了、 嗯、 豆豆他就说每个女人其实对爱情都是真情流露的，而不希望最后只做个傻女，就是那首傻女那首歌、 哎、那首歌里面包括还有 Sunflower、嗯、他说飘雪，说这首歌里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非常喜欢，想起分手呢总是心痛如雪花般飘下融化消失。 嗯， 其实这首歌说回来，对于可能年纪偏大一点的朋友来说，真正熟悉陈慧娴不像很多人是千千阙歌， 嗯， 而是因为飘雪这首歌曲。 对，还有人因为夜机这首歌、 嗯、对对对 等等等等。然后还有朋友问候说，哎，老白今天去哪儿了，一天不见他还挺想他的。没关系，老白 你都多长时间没见我了也没见你想我呀 说不定人家就 我要来争宠， 每天中午在12点钟的时候就在 准时守候我的节目， 对 吗？ 哇，总之希望大家能够陆续来发来关于陈慧娴的某一首歌曲背后关于你的故事。 嗯， 我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你可以赶紧的告诉我们你和陈慧娴的哪一首歌最有故事最有回忆，可以在公众平台上直接打字发送给我们。 我对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 我要马上自爆，不让别人知道，我 有个想法从来就没人明了，现实就像广告没有什么味道，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才是我的解药，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继续我们今天的王牌关注。 王牌关注， 哎，我们今天关注一点什么事儿呢？因为这两天不是有一部电影特别热议吗？而且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就是姜文导演那一部 《邪不压正》。 哎，为什么呢？其实这部电影，有的人喜欢就大爱，有的人不喜欢的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他这个电影已经可能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拍摄手法了，非常有个人的那种风格在里面。所以说这真的是就像你说的两极分化，但是不妨碍两极的人都喜欢里面的一位角色， 对， 也是一个演员， 对，就是周韵。 哎， 因为这两天随着邪不压正邪不压正的热映呢，这个演员周韵也成了头条人物。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说他的气质特别的非凡，因为总觉得说他淡雅当中有一种淡泊名利的感觉。 你包括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没有剧透剧情啊，但是你比如说他和许晴放在一起的话，也一点都不输。 对， 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哎周韵差在哪，反而会觉得那种气质好像还更接地气一点。 对，你总觉得你就看周韵的这张脸的时候，会觉得很耐看，和现在很多网红脸相比较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当然还有很多人，就是这个可能咱们都是外行啊，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专家来用这种人的生理的生长结构啊，包括这个脸的结构来分析周韵的脸庞，可能大概他为什么会这么招人喜欢，这么耐看，他的结构，比如说是以前什么三头五脸，三头五眼，就是像标准美女的一个说法。 哦， 看来我们两个人都不太清楚啊。 就这可能是专业术语。 对，这千万不要有误导之类的。 总之，对于周韵的长相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看起来很舒服，因为相由心生嘛，有句话说。而且他对自己评价就是说，他觉得他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棵小草。 哎。 因为周韵在姜文的新片《邪不压正》当中饰演了那个角色，就是北平第一裁缝关巧红。而且原著当中关巧红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裁缝，但是经过姜文之手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 对，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周韵都承担着姜文电影当中那些他所崇拜的女性角色，比如说《太阳照常升起》当中的风麻，还有《让子弹飞》里面的花姐，《一步之遥》里面的五六，还有这部《邪不压正》当中的关巧红。不同的是，这一次除了在《邪不压正》当中是演员，周韵还担起了这个总制片人一职。 我还专门看到了这个在电影正片开始之前，总制片周韵，我还说，哎，姜文，是吧？果然是自家人啊。 外人田。 对， 是这个感觉吧？是吧？ 嗯。 总之，看到周韵这张很清澈的脸出现在荧幕之前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起这首歌《芬芳一生》，女人就应该活得与众不同才对啊。 雨后晴空，玫瑰丛中。蝶一路雨水飞过彩虹，芬芳随风柔情正浓，我愿在这风里与你相逢，是否你会带着我未曾看过的色彩，装扮我长长的裙摆。

好了，在我们大合唱的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先来请他出场，听一下他的声音是谁好不好。 Hello Hello Hello 艾克 Hello 思萌， 怎么称呼啊？ 你好，我姓刘。 姓刘是吗？ 啊， 我应该叫你 Super 萌吗？你是微信上面是这个名字对吗？ 是的。 我们一定要确认一下眼神，不然的话等一下红包就发给别人了。所以知道我们的这个白给百块是怎么玩的吗？游戏规则我们现在已经回归正常的了。好， 知道。 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好吗？ 好的。 好，加油 Ready Go。 请听题，第一题你先来问吧。 第一题，今天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的诞辰，那么请问徐悲鸿是以画马闻名的吗？ 是。 哎，非常果断啊。 哎呦，看来是会的是吧？不容小视啊。第二题请听题，也是和马有关呢。马是古人常用的坐骑，请问著名的的卢马是三国时期孙权的坐骑吗？ 不是。 哇，不是。 等等， 两道题连续答对的啊，丝毫没有犹豫。 这看来对历史题还是挺了解的嘛。 嗯， 以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代表吧？ 不是。 看来下面要问一道跟地理有关的题了。来听题，地中海因为被欧亚非三个大陆包围而得名，那么请问地中海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湖泊吗？ 是的。 哎，一样的很果断。我们来听听结果。哎。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思萌的这种问话方式特别的神奇，就在不经意之间说来让我们听一下结果。悠悠缓缓地说，真的很抱歉，因为不是，答案是，答案其实是地中海，是海洋。所以我们这个环节也是为了敲黑板来讲讲知识好吗？ 其实也就差一道题就可以拿到一半的奖金了。 对，总之我们还是会有9.99红包送给你，希望你加油，在希望我们下一次接通电话的时候你能拿走全部的奖金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 拜拜。记得把9.99的二维码发送过来啊。好的，那稍后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要接通，我们来期待一下。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走，你爱的放纵，我买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等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就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刚才已经说了，刚才我们那位叫做 super 萌妈的朋友、小刘，他很遗憾答错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9块9的小红包发给他。当然现在在线上我们第二位朋友已经来了，请他走出红毯。 嗯， 哈喽 哈喽 哈喽，你好。 哎，也是一位女士哦。 哎，怎么称呼啊？ 小孙。 我看你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卡通头像是吗？ 漫画头像。 对，我看是今年5月份关注我们的一位新朋友。 对。 是因为5月份才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之前就听，然后5月份才关注的？ 之前一直都在听。 啊，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游戏环节已经了如指掌了，对不对？ 对的。 那就今天希望思萌能给你带来好运好吗？加油。 好的。 又到了出题的时间了，我就像一个班主任一样。来听第一道题。北京有一个地方叫西二旗，请问西二旗是因为清朝八旗驻军而得名吗？ 是。 嗯，这么的坚决到底对不对呢？ 不是， 其实他有一点偷换概念了，他是因为八旗驻军而得名，但不是清朝，而是明朝。 对，我觉得哎，这道题可能对于女生而言有点难度。 嗯，说实话对男生而言也有难度。 我们不妨再要不那个，我当然我们这个百给百块的节目只能就今天给你8-9块9小红包了，我们不妨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 再来 一个别的问题。 对，来一个附加的娱乐题。 对，然后我们问一个关于京剧，京剧了解吗？ 不了解。 那这样吧，问一个成语的问题吧，好不好？ 行。 请问成语七月流火说的是七月天气炎热，像着了火一样吗？ 是。 哎，你看看这个应该起什么样的音效呢？ 怎么办呢？我真的太舍不得放这个音效了，又得要放一个。好了，总之是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游戏环节能给你增加一些娱乐的效果吧。当然还是会有9块9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啊。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希望你 期待下一次的连线，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能够不要难倒你，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 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啦，拜拜。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 那七月流火是什么意思啊？ 七月流火不是说像着了火一样，而是说农历七月天气要转凉了。 哦，是这个意思。好吧，又敲黑板了，讲知识了。 其实这个逻辑好像不太能连得上哈。对， 就有点尬连的感觉。嗯，没有关系，稍后我们还有这个听歌识曲的环节嘛。我们先来爱上未来的你好吗？ 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消失的你，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还没我们的约定。城市里面悄悄呼吸，没有了力气，看着人海闪耀，但是没有找到你，爱上你，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没有那些空白，你占据了所有距离，我不需要谁添加的规矩，说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很爱你。 这首歌曲最好听的就是最后那两声哈。 然后被我给毁了是吗？来自Vivo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听歌识曲的环节了。 对， 刚才我的朋友发来信息说，也可能我看了一下关注时间，是我们的一些新朋友说怎么参加我们的活动。就是每天我们会有一个环节叫做百给百块，然后呢每天我们会在5:50到6:00之间会抛出预热题，然后只需要回答这个预热题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就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稍后的白给一百块了。 对， 当然我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听歌识曲的环节了。 今天刚刚关了话筒，我和艾克还在商量说要不要把这个难度提高一点，当然这个坏人就我来做咯，对吧？所以各位此刻在听广播在听娱乐最王牌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的前奏。 你给一个点好不好？3 2 1。 好，问题来了，为了你我用了多长时间的积蓄呢？欢迎你关注把刚才这个答案发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不许 那句歌词这么唱的，为你我用了多久 多长，对对对对， 积蓄 多久的积蓄啊， 来漂洋过海来看你啊，抓紧时间，白洁 FM 等候您。 挽留变成了相拥，

本首歌曲《路虎》再次包揽了词曲创作与编曲制作。《笨蛋混蛋》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路虎特意邀请到歌手何洁演绎女生部分，两个人的音色贴合的恰到好处，男女部分的歌词遥相呼应，好像两人在进行一场关于失败爱情的对话娓娓道来。而 MV 黑白对比深刻，路虎和何洁的表演细腻，其中两人在爱情中产生冲突争吵的情节一举将 MV 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光与影的巧妙运用凸显出电影大片的质感。再来关注砥砺前行 SNH48 Group 第五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结果发布仪式，继总决选演唱会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今天鞠婧祎专程通过视频为 SNH48 Group 的成员们送上了总决选的祝福，届时他还将作为嘉宾现身总决选的演唱会，现场演绎云溪传的片尾曲《探云溪》。这首大气唯美的歌曲一发布就引来了如潮的好评，而这次总决选的舞台也是这首歌曲的舞台首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南向北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车多，东三环北向南三元桥到京广桥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北向南望京桥到慈云寺桥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音乐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稍后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加音乐素描的时间了。那在此之前，我们是不是要还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陈慧娴演唱会的消息？ 嗯，我们稍来看一下，就是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同时也会在这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福利。 嗯， 特别是最近关于陈慧娴演唱会要有送出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哈。 Priscilla Ism， 陈慧娴演唱会将会在这次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演出门票2张，而且这次演唱会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时间9月1号，和大家一起隔空对唱这个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对，好多好多经典歌曲都是我们记忆当中，特别是青春成长的时刻， 嗯， 一起来听过的，所以欢迎各位持续关注节目，来关注这样的福利。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故事，一位叫做艾斯比尔白白，他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轻轨那一段，双城闪着所有的这个尾灯都亮起来的那一段，结尾沉默开着车听着毛十八的导航仪重返稻城的那一段，因为有一段歌曲的 BGM 让人感动到想哭。 而我这边看到的这个故事是来自于喵小萌的坏品味，他说小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惊艳，每天都会单曲循环，感觉这是羽泉的作品当中最好听的。我现在在地铁上工作，算是一种缘分吧。在去年的11月11号立冬之后的第三天，我在终点站来等着开往春天的地铁。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羽泉的开往春天的地铁。为什么要分享这样一首歌曲呢？可能一首歌曲和一个电影有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有人 听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其实是电影当中那个原声带，对，开往春天的地铁。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说，哎，电台怎么可以这样，有点扯，对于很多电台 DJ 而言。但是又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画面，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做电台 DJ 的感触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 对对对， 因为可以，因为一个电台 DJ 的一句话，全程开始打着双闪。 哦，那一点我现在我觉得可以完全大胆的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一刻对我哭了。啊， 是 的。 你 是 每次看电影的时候哭点都很低吗？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就是戳中了我心中的那种电台情缘。 哦， 这是一点。然后就是因为电台声音的力量能够召集大家一起来，也帮他寻找这样的一个人，寻找爱，让我觉得哇，太感触了。 对，所以每一部电影或者说每一首歌曲给我们带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了。 嗯， 今天音乐素描当中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珂。 嗯，我是思萌。 稍后呢就是主播私房歌，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了。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今天分享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是由思萌来推荐。 嗯，因为今天是2018年的7月19号，这个日子是李宗盛60岁的生日。 嗯，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选择了他当年为光良创作过的一首歌， 叫做《 伤心地铁》。 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他想必狂野对我艰辛拒绝，他会陪你过着今夜，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凭一种啊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现，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么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冷得这样直接，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淌血。但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他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他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凭一种啊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么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伤心欲绝。 车停止在第五街，那一夜那心里深深的雪，那男人的直觉，那伤心的地铁。 这个歌曲的日子，今天的日子不提醒还真不知道。比如说蛮牛就留言说，原来我和李宗盛是一天生日，难怪我那么爱听他的歌啊。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心情好和心情坏的时候都点李宗盛的歌要慎点。 哎，慎点，对 对, 对，他好像就是唱出了男人的一生，而且就是很深刻的在唱。 嗯，对。 我们看到有很多作曲人包括填词人，他们在历经了很多年之后都已经经商的经商，做别的事情，转行的转行，但是我觉得李宗盛他所有的作品从头到尾都是始终如一的。 对，包括到现在他依然还在做音乐方面的东西。 对。 还有就是黄杰也说了，说今天这个日子7月19号也是工作10周年，那也是非常难得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总是在一首歌曲当中看到了关于自己的故事，也看到了别人的故事。看到了别人的故事之后，就会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 嗯， 比如说，哎，其实再回想一下，掐指一算，坐在这个主播台前，已经，来到北京广播电台已经有7个月的时间了。 嗯，不止了。 对、 嗯、对。 所以今天你分享第二首歌曲和我们今天有关系吗？ 和你这个话题好像没太多关系，我是不是太实在了？ 我以为是有关系的，好吧，那你来介绍。 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其实是来自陈小熊的80岁的歌。他是因为最近可能又一次在音乐平台上活跃了，因为刚刚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 嗯， 来听听你的女博士创作的歌曲。当然我大概 get 到你刚才那个点了， 对， 就是在去年的夜晚的节目当中曾经放过这首歌。 对啊，所以就说今天是不是有一种首尾呼应的感觉，那种感觉。 快了快了。 我希望明天一睁开眼的时候我就80岁了，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我把鸡蛋煎成了糖心儿，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相对着坐在桌边80岁的某一天，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吗？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只好专心的望着我，你都落过成小老头了，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到那时还能看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80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首歌叫做 80岁的歌， 是来自你今天主播私房歌的第二首推荐。 对对对， 有没有更多想要分享的故事？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也坐在你的对面 啊。对，去年大概是九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档节目《爱的更久点》，然后我跟艾柯两个人也是同时坐在直播间，当时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 对，那时候我们俩是实习生的角色。 对， 现在摇身一变，就好像变成电台 DJ， 哎，还有点就是如梦初醒的感觉。 对，那个时候还分享了八十岁的歌，然后包括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直播间还说到了一句话是，我们经常说八十岁，八十岁，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活到八十岁呢？其实有点伤感，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下。正是因为生命是有所终止，所以反而我们更应该去珍惜此刻拥有的东西。 我们说了一个非常怎么说有哲理性的话题，因为之前我看到一个讨论的帖子，就是说如果说让你去选择生命的终结的时间点和方式，结束的方式，你选择哪一个？ 哇，那太多了，而且这个是 这二者只能选一，一个知道时间，还有一个知道方式，你会选择哪一个？ 那我可能更愿意知道方式。 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回来探讨这个问题，好不好？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柯。 我是思萌。 其实我们刚才话题就是方式和时间，你更想知道哪一个？思萌选择的是方式是吧？ 对， 然后我会选择时间，因为我觉得好像方式没有那么特别的重要了，因为你一旦知道方式，你就会规避很多，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多问一句话，如果当你知道了生命结束的时间，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倒计时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规划它吗？ 这个问题这么深刻的话，我们不妨把它结束的稍微轻松一点，好不好？回到儿时就好了。 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上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了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曾以为自己 奇妙。这首歌曲是我今天和大家推荐的主播私房歌的第一首歌，叫《儿时》。我为什么说很奇妙呢？奇妙的点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就是盼着希望长大，因为快点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仿佛能够获得自由的感觉。 哎， 但长大之后觉得哎，好怀念儿时的一些同伴啊，或者说 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日子。 对对对，人就是这么矛盾的生活。然后刚才我们在拉下话筒那一刻，在延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我想补充一下，因为为什么会选择时间呢？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进行倒计时，可能说这话会觉得有点消极，但是可以转念一想，如果说我们对待每一天的倒计时会像新的一天一样，而是知道一个固定的时间，而会把它过得更不一样，是不是就是珍惜时间的 方式？为了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这个倒计时就有存在的意义。 对，所以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第二首歌曲，我想和大家来推荐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歌。 其实又是一首我觉得年龄杀回忆杀。 对，因为刚才我们探讨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一首很轻摇慢摆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跳脱一下。 对，全场大合唱一下来自小虎队的爱送给你们，这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 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来自小虎队的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有的时候觉得情绪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你仿佛在回忆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具象的表现出来，哎，当年我在听这首歌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但是一定能记得当时听这首歌的情绪是什么。这就是记忆的奇妙之处。给大家顺便推荐一本书，就是最近我才收录的，叫做《记忆错觉》。因为你会发现记忆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们稍后明天或者在后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放松啊，不要走开，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明天再见啦，拜拜 拜拜。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9月22号，我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我的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和我一起享受超绝视听盛会。登录大麦网搜索莫文蔚， 冠军尘埃落地，我的战斗能量也。 7月16日至7月29日，阿迪达斯部分商品五折起，满格狂欢能量， 酷爽夏日激情。 具体优惠信息请至阿迪各大门店。 爸爸， 亲爱的儿子， 有事儿先挂了。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